嗯， 规模就已经比之前的这个八七创立之初的时候就 大很多了， 大很多了。 嗯， 但是就是它是不是一个牛录都是按300人来算，可能也不一样。 嗯， 也不一样。对，所以这一点咱们别算这个 对是，嗯，啊，咱们就是大概的了解一下它的这些名称下面都有多少人，但并不是很严格 啊，并不是很严格，是这样的。 嗯嗯。那接下来呢，这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啊，就是因为我们平常都生活在北京这个城市当中，但是北京围绕着故宫的这些地方的分布刚开始是怎么分给这些旗的人呢？能不能跟我们分一下？ 其实这个就涉及到了对于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清代这个八旗这个旗人的一个这个福利待遇的问题，是吧？其实刚才咱们也简单的聊了一下， 是不是也应该涉及到跟这个皇上的关系远近的问题啊？ 这是一方面吧。 啊、 最重要的，它还是按照这个等级的这个高低来划分的。 嗯，我这时候再问一个，我觉得可能对您来说有点奇怪的问题。就是皇帝有他在旗吗？ 他实际上应该是真正的大的旗主，他管理 是旗主。 对。 但如果要是比如说，就是他没当上皇帝，比如说那些王爷 啊。 啊，或者说贝勒什么的，他们在旗吗？因为您刚才说、 啊、是的， 他们都在旗， 他们有的会分到不同的这个旗， 嗯， 来，甚至有的是管理当一些旗的这个统领啊， 嗯、 来管理这个旗。 这也是皇帝分配的吗？ 啊，分配的，但是相对来说，镶黄旗的这些贵族会更多一些， 嗯， 所以可能更多的人就认为就是皇帝来自于镶黄旗， 嗯， 但实际上这都是归皇帝管理的， 都是归他管理的， 对 啊， 都是他归他管理， 嗯， 对。然后像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就是北京的这个文化，因为受到清代的文化影响也比较大， 嗯， 包括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清代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八旗， 嗯， 八旗的这个制度也是如此。你像刚才咱们说到那个居住环境的那个问题， 对， 对吧？他就按照刚才我们说到的，他把这个北城留给了这个八旗， 嗯， 然后把这个南城呢留给了这个民人， 嗯 啊，但是他这个八旗怎么来住房？ 嗯， 你八个旗子随便瞎住混居，那肯定也不行。 那是怎么住呢？ 他按照各自所在的方位， 嗯， 所以你看那个清代雍正年间编的那个八旗通志当中也写的比较清楚， 嗯， 就是叫什么？就是北面的时候，按照过去古代的五行来说啊， 嗯， 北方这个为这个为水， 嗯 啊，北方为水位，然后所以他让两黄旗居住北方。 哦， 为什么居住北方呢？两黄旗黄颜色的为土，土克水，它住在北边。 哦、 然后这个南面呢为火位， 嗯 啊，它让那个两蓝旗，就是整蓝旗和镶蓝旗来住在南边。 嗯、 当然，我们说这个蓝色真正在五行当中，黑颜色是代表的是水， 嗯 啊，但是它这个蓝色我们说可能也是接近于水吧， 嗯， 所以它用这个两蓝旗在南边。 嗯、 然后这个谁呢？这个东面呢为木，在五行方位为木， 嗯 啊，木什么克木呢？这个金克木， 金克木， 所以两白旗在东边。 啊嗯， 白颜色代表的是金嘛， 嗯， 哎，然后两红旗代表着火，然后火克水，然后它在这个西面， 水克火吧，火克木 啊，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两红旗在西面 啊， 它是按照这么来分裂的，哎，所以 这我也不太懂啊，反正就是 它是按照这么来排列， 是这么， 它不光是整个北京城是这么分布的，包括它这个就是出兵打仗的时候， 嗯、 它也按照这个方位，两白旗在后面， 嗯、 然后这个两红旗两黄旗在后面，然后两红旗和这个两白旗在左右，然后南面是这个两蓝旗， 蓝旗，啊、 蓝旗 啊， 皇帝的 在中间 大帐在中间，你们都保卫着皇帝， 嗯， 它是这样的， 嗯，这还有一个字音的问题啊， 嗯、 就是想跟您确定一下、因为这个我也听很多人说什么正黄旗、正蓝旗。然后但是也听人说过整黄旗、整蓝旗 啊，对 啊，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反正现在也没有给出一个标准的一个答案，然后各说各理，都觉得自己说的比较正确，所以有的人说整，就根据还是根据各自的习惯而定吧，就跟有的皇帝的一些叫法和名字似的，这个并没有找到一个，当然每个说的都会找到一大堆自己的理论， 是都有一定的道理， 对，所以我没办法给您一个统一的答案，说非得就念整或者正，对，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呢？就是因为您说这个旗人呢，他首先会您刚才也说了，不问满蒙汉回， 对 吧？但问这个是旗是民， 对， 是这意思， 不论满汉，但问旗民， 但问旗民， 就是您在不在旗，您在旗就是旗人，不在您

跟影视剧当中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嗯 啊，但是呢按照影视剧的这个逻辑，然后他可以给你分析，你看他这为什么这么说， 对， 然后我看那个播放量和点赞量还挺高的，就证明大家很喜欢嘛。 是啊，我个人感觉可能稍微有些地方有点过度解读了，但是说的还头头是道 的。是的是的是的， 比如说你注意看啊，你注意看张庭玉的眼神。 是啊是啊，不过那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人物咱们要说一点，他确实在清代雍正朝的时候是雍正皇帝非常宠信的一个大臣， 嗯， 那么他除了情商高以外，然后包括还能够切中皇帝的要义，就是他很能懂皇帝， 嗯， 然后他其实还有一个特长，就是他能够熟练的掌握满语。 哦，作为一个汉臣， 对，他能熟练掌握满语。 熟练掌握满语，其实我觉得呢，这些这个影视剧啊，它很好的一点就是在于它可以吸引大家的关注，然后并且呢让很多的特别是年轻人对这段历史产生兴趣。 是的， 产生兴趣之后呢，可能就多了一些专家学者，比如说刚才房老师也说他是看戏说乾隆 长大的。 对，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房老师。 哎，也谢谢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对，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好，再见各位。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栏目主持人段玉龙。我们的一个文明习惯就能给垃圾一次再利用的机会，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来吧，参与垃圾分类，共享环保低碳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传递雄浑壮阔的时代之音。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